手段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。就算日子匆匆过去，我们曾走过。就算日子匆匆过去，我们曾走过。 Love can I

可是女人，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。 美在人群。